像蓝蓝的天空，白云一朵朵，白云下面牛羊满山坡，牧歌悠扬，汇成雅鲁藏布江，流淌多少神奇的传说，流淌多少神奇的传说。我的家乡，茫茫的草原，雪山一座座，雪山连着天边的纳木错，情歌飞扬，酿着美酒醉醒我，远方的朋友，我等着你来喝，远方的朋友，我等着你来喝。像蓝蓝的天空，白云一朵朵，白云下面牛羊满山坡，牧歌悠扬，汇成雅鲁藏布江，流淌多少神奇的传说，流淌多少神奇的传说。我的家乡，茫茫的草原，雪山一座座，雪山连着天边的纳木错，情歌飞扬，酿着美酒醉醒我，远方的朋友，我等着你来喝，远方的朋友，我等着你来喝。 心儿